第十三天，做客。王华，你明天有事儿吗？ 没有。 我邀请你明天晚上6点到我家做客。 谢谢，我一定去。 王华到了伊万的家。 王华，这是我的爸爸妈妈。 爸爸妈妈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华。 你们好。 你好，王华， 欢迎你到我们家。 谢谢。 王华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。过来看看我的房间。 你的房间布置得很漂亮， 谢谢。 那间是书房。 伊万，那些书都是你的吗？ 是我爸爸的，他很喜欢看书。 书房旁边是客厅。 那一间是我爸妈的卧室，客厅的右边是客房。 你们的房子真大，请问卫生间在哪里呢？ 我带你去。 这是卫生间， 这是浴室， 真不错。 看，这里是厨房，我妈妈正在做饭。 真是一个现代化的厨房呀。 王华，不要客气，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 您做的菜太好吃了， 谢谢。 你们想喝点什么？ 茶还是咖啡？ 妈妈，我们喝茶。 王华，你想喝红茶还是绿茶？ 红茶，谢谢。 短语和词组。邀请，做客，客人，朋友，同事，同学，上司，客厅，厨房，卫生间，洗手间，浴室，洗澡间，卧室，客房，书房，阳台，走廊，家用电器，洗衣机，电视机，电冰箱，收音机，录音机，音响，水果，点心，水，茶，红茶，绿茶，咖啡，牛奶，果汁，巧克力，冰淇淋，饼干，糖，糖果，果酱，蛋糕，热情，和蔼可亲。